江苏扬州市中小学秋季学期延期开学返校，今天所有中学启动线上教学，小学3至6年级开展线上学习指导，小学1至2年级和幼儿园开展居家生活指导。扬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昌明： 因疫情等各种原因仍滞留在外地，一时无法返扬的学生，由各校制定一人一案，确保线上教学和学习指导一个都不少。 安徽各地中小学测量体温的电子感应系统也安装就绪，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物资也储备充分。合肥市前山路学校总务部主任雷飞： 肯定孩子要提供近14天的行程表、健康承诺书，应该接种疫苗的都要接种。我们老师也是做到这一点，各个班级的班级群都对孩子进行疫情防控知识方面的一些宣传和教育。 天津市组织发热学生处置等应急演练。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卫生主任指素： 对于我们突发事件，例如在进校时或者在课上时候发现有学生发热的情况，进行了演练，为我们学生呢开学保证有一个安全温馨的学习的环境。 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2021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央视频同步播出，主题是理想照亮未来。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30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均为境外输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本土1例在云南。截至8月3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98例。截至8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5596万6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昨天公布的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但扩张力度有所减弱。生产活动总体稳定，市场需求有所减弱。调查中部分企业反映，随着疫情汛情影响逐步消退，生产经营将很快恢复常态。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首次将文化服务和旅游服务合并为文旅服务专题，参展企业和机构合计超过1100家，是8个专题展中面积最大、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最多的展区。 2021世界 5G 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1500多位业界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会。我国 5G 商用2年来，已开通建设99.3万个 5G 基站，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95%以上的县区，35%的乡镇。 第13届中国航展将于9月28号到10月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室内外展览面积达46万平方米，参展飞机超100架。 上海打捞局近日成功完成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9名饱和潜水员进入加压舱，在51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共停留176个小时，完成各项实验项目，所有潜水员各项生理心理指标健康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从今天起对节目进行改版升级，打造7点到10点早间精品节目带，合集音视频图文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平台，更好满足大湾区受众需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8月31号表示，该组织日前在南部坎大哈省召开领导人会议，讨论组建政府等事宜。此次会议于8月28号到30号在坎大哈省举行，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主持。会议讨论了阿富汗政治、安全、社会问题以及组建政府等事宜。 北京时间8月31号傍晚，阿富汗塔利班在国家电视台召开新闻发布会。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将确保阿富汗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外交途径与各国建立良好关系。据发布会现场的总台报道员报道，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的优先考虑项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穆贾希德说，塔利班需要同世界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与各国建立经贸关系和友好往来。塔利班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将通过对话方式解决同其他国家的问题。同样，塔利班也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干涉阿富汗内政。他还表示，塔利班将为外国投资者创造安全的环境。总台喀布尔报道员昨天在喀布尔机场独家专访塔利班高级别领导人阿纳斯·哈卡尼。哈卡尼对美军大加谴责， 大家都看到了机场遭到的破坏，也都清楚美军是怎样撤离的机场。世界各国都知道，美国在过去20年一直诋毁阿富汗塔利班，称我们杀害平民，摧毁城市。当我们进入喀布尔之后，我们没有摧毁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机场不要遭到破坏，但很不幸，美军摧毁了飞机以及其他大部分设施。 当地时间8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目前阿富汗所存在的严峻人道主义危机发表声明。他表示，目前阿富汗近1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才能生存，这几乎占据阿富汗人口总数的一半。同时，有近1/3的阿富汗人不知道他们的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在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中，有一半以上预计将在明年变得严重营养不良。在下周，联合国方面将在为阿富汗发出的紧急呼吁中，公布未来4个月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和资金需求的细节。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1686万7420例，累计死亡病例450万7837例，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2万1035例，死亡病例新增848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清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16万4999例，死亡63967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5924例，新增死亡病例1101例。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俄罗斯北溪2管道第一条支线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俄天然气公司正在努力让该项目尽快投入实际运营。第二条支线的铺设工作也已经进入尾声。今年前7个月，俄罗斯通过北溪其他天然气管道已向欧洲输送了337亿立方米天然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赵初南、古丽、尼哈利，主播文琪、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双，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9月1号星期三，农历7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世界五 G 大会在京开幕。 新学期中小学上课时间调整，学校每天提供至少2小时课后服务。 全市中小学校今天开学，连线记者介绍早高峰出行。 首都文明办发布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 今天起，本市驾驶员可以申领机动车电子驾驶证。 北京发布城市更新行动计划，5年内完成核心区10000户平房申请式退租。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因疫情而延期的2021世界五 G 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三大运营商京东方等34家企业带来了620多件五 G 和传统行业融合应用的成果进行展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中兴通讯展台，赛博朋克、未来世界、会动的大背景下，机械臂拿着手机进行自动拍摄，工作人员展示了 5G 加 AI 时间折叠这个展项。 影分身、千手观音啊，这种它都是可以实现。机械臂它就充当一个导演的这个预设的一个机位，因为它比人来的准确嘛。 如何在现实场景里通过摄像头看到叠加的虚拟童话世界呢？外号科技在展台设置了3处快瞄光标签，下载 APP 后，手机摄像头扫描光标签就能看到增强现实的场景了。外号科技总裁助理李科解释了它的原理。 那个是我们的光标签，它发的光呢是编码后的光，它里面蕴含了信息。我这个手机扫描完之后可以解码获得它传递的信息，识别距离是20米左右，可以完成两个功能，一个是信息交互，二是定位，知道我这个 iPad 或者手机我空间中的现在的位置和姿态是什么样的，实现那个增强现实的功能。 这项技术已经在位于亦庄的南海子公园和地铁国家图书馆站使用。在中国信科的 VR 虚拟驾驶体验中，戴上虚拟现实眼镜，坐在能够晃动的汽车型设备里，背后的大屏幕能将体验者看到的路况实时显示出来。小董体验后觉得，这对新手司机进行模拟练习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个模拟驾驶当中，开的是一个公交车，感受到了这个公交车在刹车的时候那种笨重感，那个眼镜可以看到真实的整个城市道路的场景，确实非常的真实。 9月1号、2号，位于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 5G 大会展览将公众开放，听众可以登录世界 5G 大会官网报名参加。参与者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和全程疫苗接种证明入场。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21世界 5G 大会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肖亚庆致辞说，本次大会体现了 5G 发展潮流和趋势，呼应了行业和企业期盼，对促进 5G 发展有重要意义。工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推进 5G 应用和 5G 建设，坚持协同创新，着力构建产业生态，支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搭建生态平台。陈吉宁向与会各方对北京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在致辞中说，北京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制定实施 5G 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动 5G 应用和创新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结合两区建设，加快 5G 基础设施超前部署，打造世界级信息通信枢纽和数字贸易枢纽，支持成立 5G 协同创新平台，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和推广，进一步构筑完善 5G 产业生态，为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提供有力支撑。已经成功举办2届的世界 5G 大会是全球第一个 5G 领域的国际盛会。本次大会以 5G 深耕共融共生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论坛、展览展示、应用设计接榜赛等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协与市委统战部昨天联合召开议政会， 围绕推进城市运行和管理数字化，打造高水平智慧城市主题进行协商议政。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陈吉宁指出，当前北京智慧城市建设正在从 1.0 版向 2.0 版迭代，我们加快构建完善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整合相关信息系统，实现一网统管，推广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提高政府管理服务能力和交通运行调度等重点工作的智能化水平，创新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结合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发挥全域应用场景的孵化器平台作用，带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规模化应用，发挥重点行业示范项目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服务工作的智能化、精准化和主动性、融合性水平，前瞻性做好法规制度建设和道德伦理研究，加强政企互动和工作协调，注重做好数据和信息安全管理，完善协同共享机制，确保技术产品安全可靠。陈吉宁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人才优势和治理优势，组织专家委员聚焦北京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更多前瞻性研究，结合首都特点提出对策建议，共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 2021年福茂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设置大约13万平方米展览展示，200场左右的论坛和会议，以及推介洽谈活动。昨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来到国家会议中心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来到我们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包括综合展和专题展。综合展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包括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国别展、省市区及港澳台展和数字服务专区。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展区呢，占地是851平方米，展示我国“十三五”时期服务贸易发展新成就，并展望“十四五”服务贸易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今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国是爱尔兰，穿过发展成就展就可以看到爱尔兰的展台，以标志性的绿色为主基调，展示爱尔兰在教育、食品、旅游等领域的服务贸易状况。京津冀协同发展展台以及主宾省浙江的展台也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一层，这里还有国别展展区以及数字服务专区，阿里巴巴、奇安信、京东、高通、亚马逊等企业重点展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最新前沿技术和应用场景。奇安信展台负责人重点介绍了冬奥网络安全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冬奥会场馆很多，系统很多，那每一个都是可能遭受到黑客攻击的风险点。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安全运营指挥系统呢，我们通过两侧的这个数据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这些系统的它的安全状态，如果遭受到了攻击了，它是什么样的攻击，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决策，进行响应。 省区市及港澳台展的展览面积约1.1万平方米，位于地下一层。服贸会交易团组副组长张正远说， 除了主宾省浙江省和京津冀联展在地上一层以外，其他的省区市全部都在地下一层来进行展示，主要呢是以形象展为主，展示的呢都是各省的服务贸易发展的特色和最新的成果。 9月3号到4号两天为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三天为公众开放日，市民朋友可以到国家会议中心参观体验。 本届服贸会采取双会场设置，其中石景山首钢园将举办八大专题展和相关的高峰论坛与配套活动。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探营首钢会场，请听报道。 首钢园服贸会场馆群位于首钢厂东门广场东侧，紧邻新首钢大桥，占地约49公顷，展馆面积9.4万平方米。走进这座百年老厂，工业遗存风貌与全球顶尖的现代化展会在这里激烈碰撞。 现在出发，开始我们服贸会首钢园会展区的巡游。 坐在展区内的电瓶车上，记者看到目前场馆群建设已经全都完成，正在进行最后的搭建布展工作。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余华介绍说， 我们一共有15个展馆，一号馆、二号馆、三号馆是文旅板块，也是我们整个展区里最大的一个板块。4号展馆呢是教育板块，那5号馆呢是健康卫生服务的展馆。今年呢，卫生健康服务呢也在全球的大疫情情况下呢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展馆，首次在服贸会里边设了健康卫生板块展馆。6号展馆呢是体育服务展馆，首次呢把2022年的冬奥会、冬残奥会纳入了我们体育板块。 此外，专题展还包括金融服务、供应链与商务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展馆在布局上形成一轴四廊多点的格局，以中轴遗址公园为核心，场馆主要展区环绕式布局，其中两个巨型膜结构半开放展馆格外引人注目。余华说， 焦炉的西侧就是我们的两个膜结构的展厅，也是首次在服贸会用了半开放的膜结构展厅。每一个展馆呢是4500平方米，两个展馆是9000平方米，非常有机的把我们的绿轴景观、冬奥花园还有展会，包括展会以后的后运营阶段结合起来。膜结构展馆在服贸会以后呢，就会永久保留在我们的首钢园，作为集会、新闻发布、展会、市集、体育活动等等一个多功能的活动空间。 作为举办地的石景山区，也将为服贸会营造良好的观展氛围。石景山区商务局局长吕松涛介绍，服贸会期间将以漫游石景山为主题，专门上新百变金刚、博物惊喜、潮玩打卡、石景红旅4条旅游线路。 北京140万中小学生今天开启新学期，迎来新变化。北京市义务教育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义务教育学校按规定安排教学时间，小学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点。同时，升级版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内容发布，学校每天至少开展课后服务2小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新学期，课后服务将实施范围全覆盖、时间全覆盖、服务对象全覆盖。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 全市所有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也包括民办的学校，都要开展好课后服务。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都要开展课后服务。学校向全体学生提供菜单式的课后服务项目和内容，供学生自愿选择。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呢开展2个小时。对个别确有需求的学生，学校呢可以在和家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适当延长课后服务时间。 学校将统筹资源，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后育人活动。李毅表示，尤其是要做好课业答疑、辅导、巩固和提高。 课后服务的答疑辅导要打破班级、年级的界限，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作用，帮助学生解决学科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要求切实落实学生每天1小时体育锻炼的要求，学生当天没有体育课的，要在课后服务的时间段安排参加体育锻炼。在组织开展综合素质类、拓展类的活动方面，要包括德育主题教育活动、学科讲座、科学讲座、劳动实践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团、兴趣小组等活动。 面对课后服务校际之间的差异和需求，李毅表示，将通过教师交流轮岗来解决。 我们也特别通过教师交流轮岗的形式来补充课后3:30服务的教师资源的不足，提升各项服务的质量。我们仍然坚持在集团内和学区内按岗、按需求确定较长周期的跨校的服务和流动。 今天是新学年开学第一天，本台记者今早来到通州区运河小学，了解交通秩序维护情况。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你好，小畅。 您好，主持人。 介绍一下你从现场了解到哪些情况，有哪些出行提示呢？ 今天早上呢，我来到通州区运河小学开学第一天的交通秩序维护保障现场进行探访。这所学校呢是位于通州区运河西大街和玉桥西路的交叉口，路口呢也是紧邻运河中学。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有民警、辅警、文明引导员还有街道志愿者等多方的力量进行路口的值守。在学校门前呢也是设立了专门的展台，宣传礼让斑马线的交通安全知识。 那么为了做好开学第一天的交通维护呢，通州交通支队在8月30号启动了第二批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在示范路口的四个方向呢，也是都安装了礼让斑马线的宣传展板。新学年开学前期呢，交管部门对全市中小学的周边开展了交通隐患的排查治理，动态调整完善了交通设施，并且制定一校一策的交通维护方案。那么预计本周工作日的早高峰呢，会从7:30提前到6:45，持续时间呢比8月份将延长1个小时左右。海淀、西城、东城和朝阳部分校区周边呢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也提示广大驾驶员临近学校周边呢要注意观察道路的情况，主动避让车辆。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新闻广播消息，首都文明办今天发布《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倡议书中说道，斑马线是守护安全的生命线，也是衡量文明的标尺线。为了营造和谐有序的首都交通环境，首都文明办诚邀您积极参与到《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中来。如果您是开车、骑车，千万不要闯灯，不逆行抢行，不接打手机，不乱鸣喇叭，自觉服从交警指挥。如果您是步行，在通过路口、斑马线时，务必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守规矩是安全出行的底线，是文明礼让的前提。您开车行经斑马线时，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遇有行人通过，一定要停车礼让。在红绿灯路口转向时，一定要主动礼让行人。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斑马线，也一定要注意观察，先让行人通过。文明创建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息息相关，城市治理也自然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参与。希望大家都争做文明礼让的推动者，斑马线的守护者，争做交通安全的宣传员，不文明行为的监督员，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 新闻广播消息，8月初，本市开始集中治理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许多热心市民也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支招，包括重新施划斑马线，为无灯管控的斑马线增设红绿灯，路口增加电子眼管控等。目前除了北京交警 APP 的随手拍功能，市民还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遇到的机动车不礼让行为，但还需要市民提供发生的具体时间和机动车车牌号，并尽量提供全面信息，为交管部门寻找车辆提供帮助。 今天起，北京等28个城市的驾驶员可以申领机动车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遇执法查验、办理交管业务、保险理赔时都可以使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9月1号起，本市全面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驾驶人可以登录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市民赵女士说， 开通了电子驾驶证，平时可以少带一个纸质版的，可以用这个 APP 直接出示电子驾驶证，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前提是纸质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并处在正常状态。当驾驶人遇到执法查验、办理交管业务和保险理赔等应用场景时，都可使用电子驾照，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但有需要扣留驾驶证情形的，仍需出示纸质驾驶证。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科长冯旭介绍， 现在要求的是比如说驾驶证在办理注销啊、撤销呀，还有一些需要提供纸质驾驶证来进行签注的业务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携带纸质驾驶证的，所以电子驾驶证不能够完全替代。比如我的电子驾驶证转籍从外地转到北京来的这个业务还是要提交纸质驾驶证的。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全文昨天发布，为2025年城市更新规划阶段性目标。计划提出，到2025年要完成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1万户申请式退租和6000户修缮任务，